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再过几天就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了。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九月九日两九相重，故曰重阳。古人认为重阳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农历的九月初九既是传统的重阳节，也是敬老节，也称老人节。实际上1988年我国就将农历的九月初九正式定为中国老年节。如今的九九重阳节、中国老年节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当然我们的老年朋友也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体现晚年生活的丰富多彩与幸福快乐。再过两天就是2018年的重阳节了，在这里我们提前向各位老年朋友说一声节日快乐。同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电波来展示我们京城帮帮团里老年听众朋友们的风采。今天的舞台交给你们，首先请欣赏热心听众冬梅、小隋自编自导自演的相声《学说相声》。 大家好，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想死你了。 这可是相声名家冯巩老师的经典台词啊，让他给用到这儿了。正好我正要问问他呢，这些日子他跟我们面也不见，微信拉黑，还玩起了失踪，你到底干嘛去了？ 没这么做事儿。知道你今儿上这干嘛来了吗？ 我知道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不是你让我上这儿来给你搭档说相声的吗？ 那你还闲扯那些干什么呀？再说就你我这口条利索吗？相声的功底你有吗？相声的技巧你懂吗？ 说相声胆儿够肥的呀。 所以啊，我们这叫学说相声，说得好啊大家一高兴哈哈一乐完事儿，说砸了他也不寒碜呀。嘿嘿嘿，别老转移视线，嘿，接着跟大伙儿交代交代，你干嘛去了？干嘛去了？哎， 我不愿意说，你非得让我说。 哎，也罢，豁出去了啊！遇到你们这样的绯闻小编，瞒也瞒不住，就是挖地三尺，你也得让我见了光。 这叫职业精神，你懂吗？甭废话了，快点说吧，我都等不及了。要不先给我来点小道消息，你到底干嘛去了？ 哎，别提了，前些日子本人身体欠安，竟往医院跑了。 这有什么呀，像咱们这些退了休的，并荣幸的拿了老年证的，哪个没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小灾的呀？ 开始呀我也是这么想， 这不正赶上党和政府为我们做免费的那个防癌筛查。 我琢磨着这好事儿我可不能落下。 那就赶紧着去查呗。 这不去了吗？这真是啊，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哟，真查出事儿来了。我给你们大伙儿透一小秘密，他这人啊平常胆儿就特小，这身上啊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就吓得不行不行的了。 人家医院说有癌变的可能，你说跟谁谁不烦呀。 别急别急呀，你没听咱们社区养老讲座呀，有病早发现早治疗，就算得了癌，如今他又有一个新名词儿，叫做带癌生存，让癌啊成为像三高一样的慢性病。你看原来那么高昂的医药费也降下来了，有的还纳入了医疗报销的范围。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这刚多大岁数啊，好日子还没过够呢，许多梦想还没有实现呢，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别急， 派我干什么？你没见现在我呀，你到了生无可恋的地步。 这要搁以前呀，没准啊我也会这么想，现在呢我从思想上啊是改变这种想法了。你记得咱们群儿有一个叫李大哥的吗？ 知道呀，不就是那个一脸糊涂茬子老抱着电脑默默无闻为大伙儿服务的李大哥吗？ 对呀，去年呀他得了一场大病，住院手术的时候啊，咱群里这些人呀从四九城跑到医院为李大哥助力呀。这个经过医生的精心救治，你看人家现在恢复的满面红光，二春再现，身体杠杠的。你记住在咱们这群里就没有什么孤独二字。哟，我也差点忘了，到底查的结果怎么样了呀？ 结果你不看见了吗？又站在这儿跟大伙儿一块儿演节目了。 哟，感情是一场虚惊啊，你这才叫没病着病啊。 你可别这么说，这人一上了岁数或多或少啊都会添点毛病。 这也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就连那铁哥的汽车，你说刚出厂的和开过几年的他能一样吗？到了一定的公里数他不得上汽修厂做做保养吗？ 哎，你还别跟我这较真儿，他有的能保养，他有的就不能保养。 哪个不能保养啊？ 记性你懂吗？ 哎，这些日子我快烦死了。 您说我一天仨核桃吃着，传说中的大鹅蛋炒香菜也没少搓呀，他怎么就不管用呢？ 咋了？又犯了忘带家门钥匙的老毛病了？ 哎，你不是提醒我以后进了门就把钥匙放在书包里。 是啊，你们大伙不知道啊，他呀出门老忘拿钥匙，您说一回两回人家请假给你送钥匙，可他呀就是不长记性，还是忘。有一次啊孩子出差，老伴儿去郊区爬山，他又打电话告诉进不了家门了，累死老伴儿还在山上呢，那个气呀也就没能及时赶回来，生生的让他在大雪天里啊躲到路旁的理发馆待了半天。你得找个待着理由啊，他愣是把刚刚烫了不久的头发让理发馆又给拉直了。所以啊我就给他出了那么个主意。 他这个主意还真不错，我呀一直照着办，可那天我还是进不去家门了。 哟，为什么呀？又忘把钥匙放书包里了？ 哪敢呀，我是放书包里了，出门着急忘拿书包了。 重说。哎，可叫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个马大哈。 就说这回检查出点问题吧，上医院看病大夫开了药还怕咱岁数大记不住，人家啊大夫把那药上都给你写上，什么时候吃，一天吃几次，我这心里啊暖呀，这病呀也好了一半了。 实话到了医院呀，别管咱这病轻重，医生们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啊就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最大的安慰啊。 我这一感动 交费时，我想别在那交费窗口那紧着倒腾了，也让后边的人少等一会儿，节约点时间。 学会替别人着想啊，也对，这也体现出咱北京退休老人的素质，不错。在这儿啊，我再跟大伙儿报一料，以前啊他可不是这样，每回取药啊且磨叽呢，非得在窗口那儿一张一张的看单据数零钱儿，急得人家后面人啊直跺脚。这要是赶上有少林功夫的，非得把那地跺一坑不行。 有那么夸张吗？ 你就不会装在袋子里挪到一边再整理吗？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回我就是装在袋子里，来到取药窗口，利用等着拿药的功夫倒腾倒腾吧。一看，哎呦，医保卡不见了。当时我头一晕呐，哎呦，两眼冒金星啊。 不就医保卡吗？至于吗？大不了再补办一个呗，你再挤出个好歹的。 这张医保卡就是我昨天刚补回来的。我在大厅里啊急得团团转，大声询问，哪位看见我的医保卡了？哪位看见我的医保卡了？ 别喊累，嘿，别喊累，不文明，到交付窗口去问问去，没准谁捡着了交那儿了。这年头啊还是好人多呀。 还真让你说着了。我在交费那儿拿回医保卡，取完药背上书包准备回家，可刚刚拿了手里的水杯怎么又不见了呢？这孩子花好多钱给我的买的呀，那还是个环保杯呢。 不用猜，准是又丢在刚才取岗的地方了，整个一狗熊掰棒子呀，掰一个丢一个。 我急忙跑回去，这时候医院呀也快下班了，大厅里空荡荡的，没几个人了。我那水杯呀还孤零零的站在那窗角那儿呢。哎呀，我的水杯呀，可找到了。 我就说嘛，瞎着急吧，折腾一天了，赶紧回家吃晚饭吧。 哎，还真累了，正好利用坐公交的功夫眯瞪眯瞪， 可消停会儿了。他家呀离医院远着呢，得坐十好几站呢。 我正眯瞪啊香着呢，突然哎呀一声吓我一跳，睁着眼一看，有一位大姐呀急着白脸的说，刚买了一袋猫粮落在上趟公交车上了，不行，我得给公交客服打电话，不行，我得给公交客服打电话。哟，原来这记性不好的不是我一个呀。哎，我这心里啊舒服多了。 瞅瞅瞅瞅听听，这都什么人头子呀。 好不容易到家了，放下书包，我想赶紧看看药品说明嘛。好嘛，这眼镜又不见了。不行，我得赶紧给他打个电话，问他看见没看见。他呀家离那儿近，估计着这会儿到家了，吃完饭看电视呢。喂，干嘛呢？吃完饭了吧？ 我，你我什么呀我？你这会儿来电话找我，不是诚心气我吗？你不知道我坐过了站了，现在正往回家赶呢吗？ 啊，说了半天我，感觉你也这样啊。 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啊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啊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且回 怎么样，各位朋友，听了这相声，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这样的事儿有没有也同样发生过在您的身上呢？好吧，没关系，人老就得服老，很多事儿不能跟年轻人去比，但是人老心不能老。有句话讲，人老心不老，老亦不老，心老人不老，不老也老。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人老了，但是老亦有老的好，老亦有老的乐。年轻人，你可以说我们老，但是不能嫌弃我们老，你又没老过，怎知老的好？更何况有一天你也会变老。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 像我这个年龄，心态是最主要的，好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去给社会添麻烦，把自己管理好。我这心就是特别大，得用脑，得去学习。你一心情高兴，精神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想不年轻都年轻。 心理状态最主要的就要平静，正确的看待自己，看待人生，看待社会。你别为这一个纠结放不下，站得高看得远的那么一个。 祝贺一生乐笑。 一提到重阳节、老人节，我们就会说祝老人健康长寿。说到健康长寿，很多人也会说老人家多出去走一走、跑一跑、散散步。但是你知道吗？世界各国研究机构最新公布的多项研究成果显示，科学长寿法排在首位的竟然是唱歌。爱唱歌的人心脏功能和普通人相比更加活跃，能够使人长寿。爱唱歌的人都很快乐，爱唱歌的老人都显得年轻。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我们的热心听众在老年合唱队的精彩表现吧。 在九九重阳即将到来的时候，为咱爸咱妈献上一组难忘的歌。我们这一代人心中难忘的歌，伴随着难忘的岁月和青春，永远回荡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歌声中一起回顾难忘的岁月。 也许他们的歌声并不专业，但是那歌声中却始终蕴藏着年轻人不曾有过的淡定、从容、自由与满足。 当你光辉照 老太太就特自豪，我这都86了，人家还给我发钱呢，说90多岁那个发的更多，我用这钱买东西，我心里特别高兴。 国家也越来越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幸事。 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第二时段，一会儿见。

那这么点小事儿用得着上医院吗？这是很多家长的跟我一样的想法， 对 吧？对， 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取决于我们一个惯性的思维。当我们家长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育儿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的时候，以前是翻书，现在呢不翻书了，进育儿群。或者是上百度搜， 嗯， 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答案会铺天盖地的来，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然后有的时候家长越看就越焦虑，然后别人说的都对，可是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就是还是做不到，然后孩子的问题越来越重， 嗯， 所以其实呢，我们在儿童心理行为门诊当中面对的更多的是正常的孩子，所以大家不要怕儿童心理行为门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尤其是妇幼保健院或者是像我们儿童保健门诊，每天服务的对象也都是我们正常孩子的群体，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家长来应对这些孩子成长当中的问题。以前我们的关注点在身体的发育，吃得好不好，长得好不好，那么随着孩子吃得也好，长得也好了，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希望他更聪明，然后就希望他快乐，那就涉及到了他的能力的问题，涉及到了他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我们在日常的门诊当中去帮助家长一起去应对的。所以大家有一个标准，就是只要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或者是我去搜了各个育儿群，我发现这些问题都没有解答，都没有解决我的实际问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到这样的机构来找到医生，让医生从专业的角度帮助我们一起来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嗯， 也许有的时候更高效。 这就是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别哈。搜了那么多的网上的资料，然后听了那么多妈妈群里面互相说的话，然后孩子就多了一个敌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是的， 让自己也更焦虑了哈。 对，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问题还是挺多的。这位网友说，我们孩子快上幼儿园了，那也是快3岁了啊。 嗯， 他说他从很小到现在就不愿意和别人交流，甚至跟爸爸、爷爷奶奶都特别排斥，我该怎么办？ 这个不爱交流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宽泛的描述。那这个不爱交流里面呢，就包含着他个性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环境方面的原因，甚至是我们要排除一些疾病方面的原因。所以就这个不爱交流这件事情，到底他不爱交流到什么程度，他的不爱交流有没有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那么这个是呢我们要再去详细的观察，因为这个信息量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很难一两句话说清楚。但是我建议这位听众在家里呢，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孩子，就是当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很好的回应你，然后当你在跟他去聊天的时候，他是不是目光去看着你，嗯，然后当他有一些需求的时候，他能不能够很好的用他的语言和他的肢体反映给你。那么他不太爱跟爸爸爷爷奶奶交流，如果他们接触多了之后，比如说爸爸陪他了一天，他是不是交流会更好一些，就我们要从这些点去更细致的观察。那么如果说这些点发现他真的还是不好，或者说还是让我有疑问，那我还是建议他带着孩子到我们的心理行为门诊，或者到我们的儿童保健门诊，让医生来去判断一下。 这个不爱交流和不会交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吧？ 对， 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不是说不爱交流，只是说由于他可能自身语言的限制啊，或者说天生的这种羞涩呀，他不会和别人去交流。 是的，因为孩子，我们说孩子的气质类型跟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的性格，或者说我们说的人格，它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原来我们有些人会认为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你画什么就是什么， 难道不是吗？ 你写什么就是什么， 不是一直以来都这样说吧？我们的孩子是一张白纸。 对，这句话流传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真的看过了很多孩子，或者是你多接触几个孩子，或者不用，你家里有两个孩子，你就可以看到每个孩子天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从一出生，他们从来到世界上的这一刻开始，就会带着他们独特的这个气质特点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些孩子哭声响亮，有些孩子就哭的时候就很温柔，有的孩子脾气特别急，有的孩子就很有耐心，所以有的孩子看起来很乖，就是我们说的天使宝宝，有些孩子有一点小事就炸毛，有些孩子呢就是很慢热， 刚开始看见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不说不笑就看着他，能看十几分钟，然后过一会儿熟了开始怎么说都行。所以孩子天生就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跟孩子相处的愉快，或者说让孩子心理发展的好，我们第一步就是做父母的要放下我们的期待和我们的想象，去真的看到和面对这个孩子，去发现这个孩子独特的样貌是什么，我们才能更加好的去了解他，更加好的去用正确的养育方式来对待他。 就因为我们总是认为孩子是一张白纸，所以我们总是按照这个模式，按照我们的想象去塑造这个孩子。其实即便是这样的话，你对孩子有所期待，你也要按照他本身天生的这个特质， 对， 培养他， 对， 塑造他， 对。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常见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孩子。他说我们家孩子呀，每天睡觉必须得抱着一个小被子，要不然就不睡。有一次呢，我把这个被子给洗了没干，他就一直哭也不睡，弄得我们现在啊去哪儿连出国都得带着这个小被子啊。小被子什么毛绒玩具、小枕头、小手绢， 是的，是的， 毛巾，是吧？ 是的 啊，这个太普遍了， 真的太普遍了。 这属于心理问题吗？ 如果我们愣要说它是问题呢，也许它是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但是从孩子的角度呢，我们可以想他为什么要带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因为带着他会有安全感，就是他是安全感的来源。那我们就追溯到从什么时候开始安全感的来源变成了这个东西。我们去回顾每一个家庭，在孩子一开始接触到这个东西，把他自己全部的这个安全感的来源放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的发现我们会出现一些生活事件。比如有的时候是妈妈去上班了，而有的时候是妈妈出差很长时间，或者有的时候是很急的断奶的时候等等。这个时候当孩子出现不安全感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找一个让他觉得非常温暖非常安全的这样一个依恋的物品，可以说是一个替代。一旦这个孩子把它当成替代，你就不那么容易换了。就像我喜欢的就是它，它的触感，它的味道，抱着它的那个感觉就让我觉得舒服，那你换了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个人，他要在睡眠的时候是一个人安全感最差的时候，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就躺在那儿不动了，我完全对外界没有抵御能力。所以从人来讲，睡觉一定要睡在一个最安全的环境，成年人也是这样。所以在对于孩子来讲，他睡觉一定要找一个最熟悉最安全最稳定最温暖的环境。 那这也不能抱一辈子呀，他以后会慢慢的放弃吗？ 也许会带的时间久一点，但是也许会很快过去，这取决于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本身的特质，刚才我们说的，有些人他对情感的要求就是要细腻柔软更敏感。那么当这一类的孩子他在从爸爸妈妈那儿得到的那个没有满足自己的时候，他一定要去补偿的。当他觉得不够的时候，他就要持续这种补偿。 其实这算不上什么问题，他要就给他吧。 对呀，如果我们从更加宽容或者说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他带一个又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不如就让他带着。常常看到国外的电影里，那个小孩子都会加一个小熊嘛，然后拿着一个东西就走哪儿都抱着，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有问题。可是在我们看自己家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焦虑放进去，他带一辈子怎么办。可是我们有没有见过大人了还到哪儿都加一个小熊？可是我们是 那是凹造型的。所以他需要就给他吗？毕竟他还 是可以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点，如果他真的是只依恋这一个东西，或者说离了这个他就焦虑的不行，那我们一定要还要从日常生活当中看一看，是不是我们从父母这儿给到孩子的安全感太少了。所以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去回过头来去反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给他更多温暖的感觉，让他从父母这儿来的安全感和安慰更多的时候，那他自然对这个外界物体的依恋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淡。 就是他对某一件东西的这种依恋程度啊，你看有没有过。 是的， 如果你认为太过了，要适当的干预一下。如果说没有那么过分，可以给他宽容一点。 实际上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宽容的对待孩子的同时， 是一个信号，让我们去反思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的之间的关系形成得很好的时候，我们自然不会太焦虑这个事儿。 嗯， 但是当生活当中出现一些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焦虑，孩子就更加依恋。说起来是孩子遇到的一个小问题，是父母的一个小麻烦，但是呢，也是一个机会，一个去反噬我们之间关系，去修补我们之间关系，去更好的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个机会。 警灯，就是说，当孩子出现这样或那样问题的时候吧，我们不要一味的只是说，哎，他为什么会这样？要考虑一下，他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由于我， 对， 或者说家里的其他的抚养人出现了什么问题，才会造成他这样的行为？ 对，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共同成长的机会。 嗯。来看看这个问题啊，这个也很依恋，这是很依恋妈妈。说我们家男孩都快九岁了，到现在还要跟妈妈一起睡，不能自己单独睡，怎么办？ 怎么办？ 快九岁了， 快九岁的孩子，实际上从发展阶段来讲，他已经经历了几个要去独立的阶段。那么我们就要想想他为什么他在这几个独立的阶段都没有走出妈妈的世界，还在妈妈的世界当中。 是因为妈妈可能自己也没有放手。 嗯， 有的时候 这个观点非常好。 是吧？因为妈妈有的时候她自己也舍不得，因为从小嘛，一个小肉肉球搂惯了在你身边，然后你闭着眼一碰能碰到他，然后突然他没了。是妈妈需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孩子不能够分离，不能够独立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能够独立。就是我们自己的潜意识里没有想让孩子独立，所以我是可能那个不想独立的人更多的是妈妈而不是孩子。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有一个疑问，就是爸爸在哪里，爸爸在哪里， 爸爸去哪儿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对于孩子来讲，爸爸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爸爸的角色是很重，尤其是对于男孩子，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如果说爸爸缺位了，用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爸爸的位置，这个关系就变得很危险了。 嗯， 也许不存在，刚才这个听众问问题的听众并没有存在这样的问题，可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在我的门诊当中，这种例子是不少的。 对，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位妈妈，就是我也有过那个阶段，就是你自己就舍不得，你从你自己内心就舍不得， 是的， 然后你还会经常想，甚至会对孩子说，哎呀，你不要长大呀，你长大了我就没法抱着你了，你就没法亲我了，什么什么的。 这是爱孩子的妈妈的共性， 其实 每一个妈妈都会有，包括我自己在内， 事实也是这样的。 对 啊，那确实舍不得呀。 是这样的。 挺难的。 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要去很平和的去看待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不舍是合理的，我们要首先接纳这种，但是我们要带着这种不舍看着孩子远去，帮助他离开，这个是我们在稳定自己情绪的同时要理智的去做的这件事情。 好吧，先强大我们自己的内心吧。下面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儿子从小性格比较内向，现在九岁了，从来不进电影院，我问他，他说是怕黑怕吵，还会经常问人为什么会死，人死了就没有之类的话，然后说过这样的话之后呢，情绪就会有点低落。其实这就是关乎到了一个大人怎么跟孩子谈生死的这么一个话题了。 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就是刚才的这个问题里它涵盖了几个内容。第一个，他的第一句话说的是我的孩子很内向，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文化常常对于内向的人有一些偏见。当我们去说一个孩子，哎，这孩子有点内向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去从这个语气上去判断，是有一点好像不太能接受，想要去改变他。 你自己给他定性了是吧？ 对，就但实际上内向的人和外向的人同样存在在世界上，他是有他独特的优势的。内向人的优势是外向的人达不到的，就像外向的人的优势内向的人达不到一样。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就是内向的时候，我们要爱他的内向，我们要接纳他的内向。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说不敢去电影院，怕黑怕吵。那我们说电影院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它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讲它是不那么合适的，尤其是对于敏感内向一点的孩子。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带他去电影院呢？所以如果这种不影响生活也不太影响孩子发展的这种特殊的环境，当孩子不接纳的时候，我们完完全全的可以接纳孩子的表现，那我就不带他去电影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就涉及到了孩子在 问我们生死这个问题。我们刚刚看到这孩子九岁，实际上孩子在七到九岁这个期间就进入了一个对生命敏感的一个我们说叫敏感期。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去想生死的问题，就会去想我们这个人生最高的哲学问题，我从哪来的，人死了以后是到哪儿去的。我也前一段时间被我自己的儿子问到了这个问题，我在跟他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充满了感动的，就是我觉得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开始关注到了这些。然后我在跟他讲这个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比如什么比如什么。然后我自己说的时候，我是含着眼泪说的，他也是含着眼泪听的。你会发现孩子他会比你更敏锐去发现这个世界。那么还有，其实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我们也许可以编个故事给他讲。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绘本，就是讲生死的。当我们给孩子去读这些绘本故事或者是读一些神话故事的时候，孩子会从这里面去吸纳。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讲我们对于生死的态度是怎样的。所以当我们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恐惧和焦虑。不是孩子问这个问题就有问题，而是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就会思考这个问题， 很正常、 对，我们要正视孩子这个问题。当我们一下子愣到那儿了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非常坦诚地告诉孩子，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开心，我觉得听到你问这个问题我知道你长大了，但是对不起，妈妈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好，那你可以让我想一想吗？那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我们的想法，我们去找到更好的方式，我们再来跟孩子去对话、我觉得这个退一步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 对，当孩子提到类似比较敏感的问题啊，比如说生死的问题啊、两性关系的问题等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回避。 对， 应该首先是面对这个问题，不要回避。其实你刻意的回避，孩子是懂的。 是的， 下面这个问题啊，刚好跟那个反着。这孩子是比较外向的，这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易怒、易烦、没耐心，今年八岁，上二年级了，还打人骂人，主要是攻击家里人。请问一下专家该怎么办？他老是玩不够，而且那个需求特别大，我觉得我都满足不了他了。 二年级的孩子，易怒。打人，那么这听起来呢不像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问题、但是从我的经验来判断，这个孩子现在出现的问题他肯定不是最近才开始有，而是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事情的一些苗头。我们刚才说到，当孩子的自我意识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他，我们要给他更大的空间让他去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在试探跟人和人之间的界限。所以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除了给孩子自由以外，同时还要有界限。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我们该拒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坚决的拒绝的。我们说叫坚定而平和。坚定是我们的态度，平和是我们对孩子心理的一个接纳，对他情绪的一个保护。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坚定而温和的去面对孩子的时候，孩子在被包容的同时也会找到界限。我们说事事跟孩子去讲道理，事事给孩子限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什么事儿都没有原则的去满足孩子，那也是另外一个极端。 刚刚谈到了平和，但是下面这件事情呢就不平和了。这位家长说，孩子犯了错到底能不能打？我们家这个八岁了男孩，有时候真是气得你火冒三丈。 其实我是可以旗帜鲜明地告诉他，我认为孩子是不能打的。但是同时，其实我也非常理解这位听众他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也很理解他当时的那个情绪状态。因为我自己家的老大，我们家大儿子也是七岁半了，马上快八岁了。我会清楚地看到他跟小时候的那个差别。有的时候他的那个力量啊，然后跟你的那个对抗啊，让你真的是觉得没有办法，你就是控制不住他，所以那个火 腾着的起来、 对，我觉得有这种感，就是只要是跟这么大的孩子相处过的家长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无论我们有多少的就是这个知识的积累，或者我们有多好的修养，一定有某一个时刻是我们忍不住的。但是我们要记住， 我们处理我们的情绪，面对我们情绪的这个状态就是孩子的榜样。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愤怒和焦虑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么孩子他一次又一次的去看着你，那么他将来可能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所以我们说，在我们抬起手来去打孩子的时候，证明了一点，是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我投降了，我向我自己的情绪投降了。如果说我们不希望孩子来学习到我们这一点，那我们就要在那个我们那个情绪腾的一下上去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意识到，我们可以跟孩子说，现在我真的非常生气，我得冷静一会儿，咱俩别见面，我回屋待一会儿。 我也可以特别旗帜鲜明的说啊，替很多妈妈说，就是当那会儿吧，很多妈妈能够意识到，但是真的控制不住， 真的控制不住 、就是你那个想法恨不得就你能把它扔出去，但是事后，但是事后很多妈妈会反思， 后悔， 会后悔，甚至会跟孩子认错。但是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可以，孩子是不是就不信任你了呢？ 其实不会， 不会， 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可爱、更单纯、更善良。 太好了， 就他对父母的那种信任和接纳的程度，远比我们能够接纳和信任孩子的程度高得多。有的时候，真的，当我听到、看到这种例子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孩子他内心的想法，当你这个事儿过了以后，他很快的就可以回来关心你。他的只要那个情绪过了以后，他很快就又会变得很接纳你。所以我们既然把带孩子当成一种修行，既然把它当成又一次的成长的过程，那么那个控制不住就是我们要成长的点，我们就要学会在那个时候去慢慢的控制自己。哪怕这次控制了5%，下次控制了10%，再下一次控制10%，那都是我在努力。我们可以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努力，我们可以告诉他，我真的很想在这个时候控制我自己，但是我现在做不到。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孩子的成长，其实我们也是一种新的成长、 对对，但是这个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逼到那个时候。当我们到8分的时候，我们就告诉孩子，如果到10分我就要打你的时候，我现在已经是8分了，你自己看着办啊。8岁的孩子是可以理解到这一点的，所以我们可以给我们的情绪评级，把这个评级明确的告诉孩子，那他其实是可以调整自己。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核桃八大梨，九月的柿子红了皮，经过新疆常年的日照、雪水的灌溉，农民的辛勤付出，今年的新疆阿克苏185核桃就要上市了。作为核桃中的老大哥，一出场啊就自带光环，不一样。 哎呀，昨天刚到的一点样品我们俩已经吃了、 好吃， 真好，这壳色黄白一捏就开，果仁一下子就露出来了、而且个个都是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就是标标准准的185的制品。 核桃。 是， 关键吃这种核桃啊，不仅不费事儿，而且营养高啊。老年朋友更应该没事儿就吃吃。 好处呢，咱先不多说，想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年跟往年都不一样，全部是新疆直采原生态，一站式到家。我们不花钱做包装了啊，价格呢也一步做到位，一整箱5斤的正宗185纸皮核桃，一共只要199块钱，划到每袋每斤呢只要39.8块。 但是注意的是啊，首批到货非常少， 是 不够大家抢的。看时间，今天还在路途运输过程当中，您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吴女士说，只要确保是新疆正宗的185纸皮核桃，我可以拿5箱走。这简直太便宜了。 但凡是市面上买过的或者是了解行情的，都知道185的纸皮核桃是什么价格。趁着现在还没有限购啊，完全可以多带几箱。 对，是的，我们这次呢特地的不做包装，直接是1箱5斤，产地直发，就是呢降低成本，直接让您吃到正宗的原汁原味的185纸皮核桃。好了，继续来看到6639的王先生啊，说新核桃上市还是正宗的185核桃，一定得尝尝 正宗的新疆185纸皮核桃。今年是刚刚上市，全部简化包装，降低成本，只为带来更低的价格。 对， 199元，1箱5斤，直发到您的手里。每一颗啊都是辛苦的当地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 是 每一颗都是果仁饱满，满口生香，营养非常丰富。每百克蛋白质高达15到20克，含有人体必需的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的维生素。每一颗都有一个身份证，就是新疆正宗的185核桃。您做零食啊，一捏就开，打豆浆呢是营养升级，做馒头点心老少皆宜。刚刚上市，直采到家，最后的30秒钟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1箱5斤，相当于市面上300-400克的这个核桃，6-7袋啊，一共才199元。但是今天本次直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您吃得好，还请推荐亲戚朋友给我们做做宣传。好了，留下时间给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